北戴河也有春天。听到这首歌也想跟着一起去扬帆出海，好像可以开启自己的悠长假期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在十月的最后一天，10月31号，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这些歌曲，放飞一下自己吧。因为非常遗憾的知道我们到年前应该是没有假期了，所以在这个时间我们发挥我们空想的精神是吗？在这个时间去畅想一下，如果你有假期的话，你要去哪里呢？我觉得因为我啊这一年都没有休假，所以真的是非常想要去一个地方去好好放松一下，而且非常开心的是我还有年假。所以如果你和我一样也还是有假期可以去在一个自己喜欢的时间去休假的话，那恭喜你啦，可以去好好的计划一下，让自己什么时候心灵也放一个假。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都可以把你的旅行计划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每到北京的冬天要来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烦恼，因为总觉得要不是衣服太单薄抵不住寒冷，要不然就是穿的太多在屋里又太热，所以说好像我是有一点点要感冒的迹象了，也希望自己能快快康复起来。继续来听歌吧，下面这首歌依然会带给你好的心情，就是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去计划一下属于我们自己的悠长假期，来自旅行团。 想去的地方，谁给我导航？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首 I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 听到这样的表白总会觉得非常的窝心哈。当然了，这样的唱歌的方式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走心。这是来自落日飞车这样一个团队的，他们是一个台湾乐团，创作的目前的歌曲都是英文歌曲为主，在2009年创立啊，最早是迷幻电子这样的风格，目前听到有一些其他的风格的一些体验。继续来听歌，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支乐队，也是四个字。再说一说，其实我在前段时间是有一个旅行计划的，但当时因为一些其他原因而搁浅了，所以当时就在想自己要去哪里度假呢？去吹一吹太平洋的风吗？然后感受一下那种惬意的感觉。总之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吧，但如果真的可以和好朋友一起出去，或者自己单独旅行的话，我相信会轻松一些，因为比起家人一起出行的话，我们这样的年龄可能要承担的更多的是责任吧，不再像之前那样无忧无虑去玩耍了。这首歌来自小熊饼干，他们是一支新疆的摇滚乐队，是四个人的组合，而他们的歌曲呢也是非常有意思哈，有一些有特别的音律。来自小熊饼干， I love myself used to love you。 Smile, you could make me you by my side, beautiful face turned to red. Dylan, I can't beat my memory. It's a miracle when I watch your smile, you could make me Dylan, this is just what feeling of feeling. I want to know you anymore. Every day want to try and tell you the truth. Tell you the truth. You know I love myself, used to love you. From my deep heart, my little star. Little star. Choose my time to love you. Choose my time to miss you. Because I know you. Kiss me like you did. It's all a memory, memory, memory. Choose my time to love you. Choose my time to miss. Because I knew you all love me too. I wish you kiss me like you did. Kiss me like you did. It's all a memory, memory, memory. About the summer story, the broken neck, it's just you and me. Every day I want to know you anymore. Every day I want to try tell you the truth. You know I love myself, used to love you. From my deep heart, my little star.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看着你飘动着迷人 道这个稚嫩的声音唱着花，这首歌呢是来自花儿乐队，是他们早期的那张专辑《幸福的旁边》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而这张专辑也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其实当时呢，包括大张伟、包括王文博还有郭阳他们在内，都是年龄非常小，是三个中学生这样的状态，他们组建自己的乐队，而且发了专辑。所以想一想，当时的花儿在很多人眼中应该是一个非常另类的这样的团体吧。我们今天回想的话，会觉得他们非常厉害，在那样的年纪，虽然有一些少年强说愁的这种感觉哈，但总归写出来自己的东西。正在收听到的这些音乐随心听，我们今天来放松一下心情，也放飞一下自己，想象一下如果想要去度假要去哪里。可能是因为生活在内陆城市吧，所以我对大海还是非常向往的，所以希望能够在海岛啊，有阳光有海风的地方去度过这样的一个假期。那么你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把你想要去的度假的地点也一起来分享一下。而这一首歌来自房东的猫，听到它的声音总会想到很多的美好事物。 你归来停船在犹豫，北方之寒沿途不少年，终有个结局圆满。你看顽皮细雨照耀过远帆，修理过小店，某处忽明忽暗的灯盏。你听江水流过人家，朝着腰上岸。你去过烟花三月的江南，你看秋月温柔撕破了花瓣，却只为迎着暮冬大雪纷飞时贪玩。你说要忘却所有不愉快的片段，把美好事物纯真的西装进铺纸的长街，把失败恋爱藏进路人的湘潭，把起舞的今日写成诗篇，多年后也不遗憾。把无畏春风融进街边的早餐，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体会这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又怎能停止对温暖的向往。 以上来自李健的向往，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听到这首歌，总有一种我的心要跟着一起去飞扬的感觉。今天就来放飞一下自己，让我们策划一下自己的度假。到底我们的假期要怎么去度过呢？当然我说的是，如果你有年假的话，可以去策划一下自己理想当中的休假。上半时段我也说了，非常喜欢这种有海风的地方，可以去放松一下。其实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怕冷吧，所以总想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吹着海风去感受一下这样的自在。不知道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有同样的想法，我们的目的地会不会是同一个地方呢？也未可知哈。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特别没有出息的这样一个想法，就特别想在海边的时候在酒店里躺着，然后享受一下阳光，享受一下海水，就这样度过每一天就 OK 了，不用要去什么地方去看什么风景了，只要能够在那个地方去放空，就是最好的享受。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一首歌来自刘惜君，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当时是唐汉霄去作曲，刘惜君演绎的一首歌曲，在2005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当中收录，而这首歌也获得了第11届劲歌王音乐盛典国语金曲奖。这首来自刘惜君，《光》。站在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只能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就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口头语，小张的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 听到这一首酣畅淋漓的歌曲，来自杨宗纬和李泉的演绎，这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哎呀，听到这首歌好像回到了当时的这个演唱现场哈。这是范晓萱的一首歌，由杨宗纬翻唱的，当时就是由李泉作词作曲，所以杨宗纬找到李泉进行了这样一个合作，就是刚刚这首歌曲。后面那个高音真的想一直在鼓掌啊，好吧。杨宗纬也是一直这样非常会唱歌的一个歌手，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听到他的歌，喜欢的话不妨再多找一找他的歌来听一听吧。那下面这首歌也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出现过的，不过杨宗纬这首是第一季，而这首歌出现在第四季，它是徐佳莹翻唱的林宥嘉的一首歌曲。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到了，就是这一首来自林宥嘉的《浪费》，由徐佳莹来演绎。 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事整整六年。你最好做好准备，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想说我没有志愿，也没有事情好消遣。有一个人能去爱，多珍贵。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真的伤我的优点。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惭愧，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随便你今天拼命爱上谁，我都会坦然面对。即使要我跟你再耗个十年，无所谓。

首有些感慨的这样的人生觉悟，来自谢春花这一首《俗人言》，他在今年的5月31号发行的一首歌曲，在他的专辑《知非》当中。经常听谢春花的歌，总觉得他的歌当中有一种少见的豁达，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哈。看看时间，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总是在为大家送歌的时候觉得时间非常的快。最后一首歌来听一首在2014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吧，因为这首歌突然间想要再听一听。这首歌是王菲的，叫做《匆匆那年》。时间过得很快，所以一定要活在当下，认真过好每一天。祝你今天开心，这一首来自王菲《匆匆那年》，明天再见。 北京时间12点整。